扎 扎 擦 擦 在 在 菜 菜 赞 赞 灿 灿 枕 枕 沉 沉 租 租 粗 粗 醉 醉 脆 脆 做 做 错 错 尊 尊 村 村 中 中 冲 冲